你好，我是袁武林。在第一节的课程中呢，我们说到了即时消息系统中几个重要的特性：实时性、可靠性、一致性和安全性。上一节课我们从这个如何保证消息实时性方面，了解了业界常用的一些方式以及背后具体的原理。那么今天我们接着来讲一讲，在即时消息的系统架构设计里面，如何来保证消息的可靠投递。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消息的可靠投递。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呢，消息的可靠投递呢，主要是指消息在发送接收过程中能够做到不丢消息和消息不重复这两个特性对于用户来讲其实都是非常影响体验的。我们先来说一下不丢消息这种情况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比如说你把辛辛苦苦攒到的零花钱搭上给了中意的主播小姐姐但是由于系统或者网络的问题，这下对于你来说至关重要的打赏消息可能并没有成功的投递给主播小姐姐这样的话自然也就没有后续和小姐姐一对一互动的环节了想想的话也是比较悲剧。那么消息重复呢，其实也不用多说谁也不愿意浪费时间再查看一遍又一遍重复内容。那么在一般的 IM 系统的设计中呢，究竟是如何解决这两大难题的呢？我们下面就结合一些简单的案例来看一看不丢消息和消息不重复这些能力在技术上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消息丢失都有哪几种情况。我们以最常见的这个服务端路由中转类型这个 IM 系统为例，这里先解释一下，所谓服务端路由中转是指说一条消息从用户 A 发出之后需要先经过 IM 服务器来进行中转，然后再由 IM 服务器推送给用户 B 这个也是目前最常见的 IM 系统这个分发类型。我们可以把它呢和少数这种 P2P 类型的这个IM 服务区别一下。所谓 P2P 类型的消息投递呢，说直接由用户 A 的网络发送给用户 B 的网络，不经过服务端路由。那么下面我们来假设一个场景用户 A 给用户 B 发送一条消息，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哪些环节可能存在丢消息的风险。下面画了一个简单的时序图参考这个时序图呢，我们把发消息整体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说用户 A 发送消息到 IM 服务端，服务端呢将这个消息进行暂存，然后返回成功的结果给用发送方 A 这就是这个图里面的步骤的1、2、3。那么第二部分呢是说 IM 服务端接着再将暂存的这个用户 A 发出的消息推送给接收方用户 B，也就是这个图里面的步骤4。其中可能丢消息的场景呢有下面这些情况，比如说在第一部分里面步骤1、2、3其实都可能存在失败的情况由于用户 A 发消息是一个请求和响应的过程如果用户 A 把消息发送给 IM 服务器的这个过程中呢，由于网络不通等原因失败了，或者 IM 服务器接收到消息进行服务端存储的时候失败了再或者说用户 A等待 IM 服务器一定的超时时间，但是 IM 服务端呢一直没有返回结果，那么这些情况呢用户 A 都会被提示说发送消息失败了。那么接下来呢用户 A 就可以通过重试这些方式来对消息进行重新发送来做弥补注意这里可能会导致这个发送重复消息的问题比如说客户端在超时时间内没有收到响应然后进行重试，但实际上呢这个请求可能已经在服务端成功做处理了，只是响应的时候慢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就需要在服务端有一些去重的逻辑。所以一般这种情况呢，会发送端呢会针对同一条重试的消息有一个唯一的 ID， 然后便于这个服务端去做一些去重。刚才讲的是第一部分可能导致消息发送失败的情况。那么在第二部分里面呢，我们的消息在 IM 服务端存储完之后响应用户 A 告知消息发送成功了，然后 IM 服务端会把消息推送给用户 B 的在线设备。那么在推送的准备阶段，或者再把消息写入到服务器的内核缓冲区之后，如果服务端出现掉电，其实也会导致消息不能成功的推送给用户 B 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由于我们这个连接的这个 IM 服务器可能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运转了需要通过后期的一些补救措施来解决这个丢消息的问题。这个后面我会详细讲到这里先暂且不讨论。那么即使我们这个消息成功通过我们的 TCP 连接给到用户 B 的设备，但如果这个时候用户 B 的设备在接收到之后的处理过程中出现问题了，也会导致这个消息的丢失。 比如说用户 B 的设备在把接入到的消息写入到本地的 DB 的时候出现异常，导致没有能成功入库。这种情况下呢，由于网络层面实际上已经成功投递了，但用户 B 还是看不到消息，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比较难处理的。上面的两大部分其实都讲到了，都有可能会导致消息丢失的情况。那么怎么去避免这些异常情况下丢消息的问题呢？一般的话我们会用下面这些相应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第一部分丢消息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客户端 A 的超时重发以及配合服务 IM 服务端的这个去重机制基本上就可以解决这个丢消息的问题了。那么对于第二部分呢，业界一般会参考这个 TCP 协议的这个 ACK 机制，然后实现一套业务层的 ACK 协议。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什么叫 ACK。ACK 的全称呢，我们叫 Acknowledge， 是确认的意思。那么在 TCP 协议里面呢，默认是提供了 ACK 机制的。通过一个协议自带的标准的 ACK 数据包来对通信方接受的数据进行一个确认，告知通信发送方说我已经成功的确认成功的接受了数据。那么业务层的 ACK 机制呢，其实也是类似的，它解决的是说 IM 服务器推送后如何确认这个消息是否成功送达到接收方。具体的实现下面也画了一个简单的时序图。 IM 服务呢，在推送消息的时候会携带一个标识，我们叫 SID。 这个标识 SID 呢，其实类似于 TCP 的 Sequence ID。 推送出消息之后会将当前这条消息添加到待 ACK 消息列表。那么客户端 B 成功接受完消息之后呢，会给 IM 服务回一个业务层的 ACK 包，包里面呢会携带刚才那条接收消息的这个 SID。 IM 服务器接收到这条 ACK 包之后，会从它本地的刚才讲的这个待 ACK 消息列表里面这个记录中删除这条消息，那么这次推送呢才算真正结束。那么这里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消息在推送给用户 B 的过程中丢了怎么办？比如说用户 B 的网络实际上已经不可达了，但是 IM 服务器呢还没有感知到，或者说用户 B 的设备还没有从内核缓冲区取完的数据，然后它的 APP 就崩溃了。再或者说这个消息在中间网络途中被某些中间路由设备给丢掉了，TCP 层呢还在一直重传，而且没有重传成功。这些情况呢其实都会导致用户 B 接收不到推送的消息。解决这个问题的常用策略呢，其实也是参考了 TCP 协议的这个重传的机制。而类似的也就是说，我们 IM 服务器刚才讲到等待 ACK 队列里面都会维护一个超时计时器，那么一定时间内呢，如果这条消息没有接收到用户 B 回的 ACK 确认包，就会从这个等待 ACK 列表里面重新取出这条消息进行一个重新的推送。那么这些重新推送呢还会导致一些什么问题呢？刚才也提到，对于推送这个消息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这个 ACK 包，会触发服务端的重传，对吧？但是收不到这个 ACK 包的这个情况呢，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说我们推送的消息真正的丢了，会导致用户不回 ACK。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用户 B 回的这个 ACK 包它本身丢了。那么对于 ACK， 对于第二种情况，这个 ACK 包本身丢失的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在服务端做重传，可能会让接收方收到重复推送的消息。针对这种情况的话，一般的解决方案就是说我们服务端在推送消息的时候会携带一个我们叫 Sequence ID。 那么这个 Sequence ID 呢在本次连接绘画里面是需要唯一的，针对同一条重推的这个消息的 Sequence ID 它是不变的。接收方根据这个唯一的 Sequence ID 呢来进行一个业务层的去重，这样的话呢，即使那个就用户 B 的设备接收到同样的推送的消息，但由于是同一条 Sequence ID 通过这个 Sequence ID 做了一个去重之后，对于用户 B 来说看到的还是接收到一条的消息，不影响它的使用体验。那么这样就真的不会丢消息了吗？我们刚才讲到通过这个 ACK 加超时重传和去重这些组合机制，能解决大部分用户在线时候消息推送丢失的问题，那是不是就能完全覆盖所有丢消息的场景呢？那假设一台 IM 服务器在推送消息之后由于硬件原因宕机了，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这条消息真的丢了，由于我们这个负责这条消息的这个 IM 服务器宕机了，没有办法触发这个重传，会导致接收方 B 收不到这条消息。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用户 B 再次重连上线的时候， 可能并不知道之前邮件消息丢失的情况，所以对于这种重传失效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么其中一种补救措施就是说，我们需要对这个消息进行一个完整性检查。那么针对服务器宕机可能导致的这个重传失效的问题，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里的问题主要在于说，当我们服务器机器宕机之后，重传这条路是走不通了的。那如果说能让用户 B 在重新上线的时候，让我们这个服务端有这个能力对消息进行完整性的一个检查，发现用户 B 有这个消息丢失的情况，那么就可以重新同步或者修复这些丢失的数据。比较常见这个消息完整性检查实现机制呢，有这个时间戳比对。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戳机制是如何对消息进行一个完整性检查的。我这里用了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这个过程。假设说 M 服务器给接收方 B 推送一条消息 message 1，那么会顺便带上一个最新的时间戳 timestamp 1。接收方 B 呢收到这条 message 1之后，会更新本地最新消息的时间戳为 timestamp 1。那么当 M 服务器推送第二条消息 message 2的时候呢，会带上一条当前最新的时间戳 timestamp 2。message 2在推送过程中，如果是由于某种原因，接收方 B 和 M 服务端连接断开了，导致这个 message 2没有成功送达到接收方 B。那么当用户 B 重新连接上线之后呢，会携带它本地最新的那个时间戳，也就是 timestamp 1。那么 M 服务器呢，将用户 B 攒存的消息中时间戳大于 timestamp 1的所有消息返回给用户 B。那么这些消息里面其实就包括刚才没有成功推送 message 2。这样的话呢，用户 B 接收到这条实际上之前丢失的消息 message 2之后，会更新它本地的这个最新消息的时间戳为 timestamp 2。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戳机制的话，能让用户 B 成功的把这个丢失的消息 message 2然后进行一个补偿。这里需要说明的就是说，由于这个时间戳存在这个多机器始终不同步的问题，所以可能存在一定的这个偏差，导致数据获取上不够精确，所以在实际的实现上呢，也可以使用一些比如说全局的自增序列来作为一些版本号进行一个代替。好，那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今天讲的主要内容。保证消息的可靠投递是我们 IM 系统设计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不丢消息和消息不重复对用户的体验影响比较大，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这个手段来确保消息下推这个可靠性。大部分场景和实际的实现中呢，通过这个业务层的 ACK 确认以及重传机制，能解决大部分推送过程中消息丢失的情况。第二个就是说，通过这个客户端的去重机制能屏蔽掉重传过程中可能导致消息重复的问题，从而也不影响用户的体验。第三个就是说，针对重传消息不可达的这个特殊情况，我们还可以通过兜底的一个完整性检查机制来及时发现消息丢失的情况，并进行一个补推的修复。那么消息完整性检查呢，可以通过时间戳比对或者全局自动序列的方式来实现。最后给大家留一个题目吧，有了 TCP 协议本身的 ACK 机制，为什么还需要一个业务层的 ACK 机制？你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